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总觉得初夏的周末是可以听这样的音乐的。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说到初夏，以前我们觉得哎呀，五月份还是春天的季节，但是北京也真是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北京也越来越热了，所以五月中旬这已经是初夏的感觉了。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不能把我的眼睛从你身上离开。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虽然是流行经典，这是一个阿卡贝拉的演唱方式。歌词说：“你完美的不真实，但我视线无法离开你。”含义可以很广泛，可以爱你爱的人， 当然还有亲人，还有大爱。所以 Let me love you。 这里是古典与流行，今天为你带来的是周末的好听的音乐，不分古典还是经典还是流行。刚才的歌真的有一种初夏的感觉，而这里让我们听听比才的作品改编成的小夜曲。Thank you. of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音乐的感觉使这个初夏都变得温暖而旖旎了。我看到乐会二班怪呆虫，尽管不是刚刚的签到，但是也显得好像是在说现在的音乐，感觉北京一下子变得温暖和美丽了，是音乐也是图片。好，来看看大家的签到。二班的假和山人 MJG 邓新荣，你好，最近忙吗？还有陈敏、怪呆虫、小鱼娘、蕾蕾、白细水长流。来看看一班的各位好朋友，我爱钢琴、胡雪迪、嘿水王，说又到了周末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组音乐很适合在周末聆听，没有好像周一到周四之间的那种紧张感，不用大家打起精神，好像就是可以这样随意的感觉，随着音乐的流动，音乐的思绪随时飘转。带来一首小爵士 My One and Only Love。是萨克斯风、钢琴以及架子鼓，总是轻轻的诉说，好像在说周末的夜晚是属于自己的，你可以放空自己，在音乐中随着音乐流连。 Shadows fall and spread their mystic charms in the hush of night while you're in my arms. I feel your lips so warm and tender, my one and only.Touch of your hand is like heaven, a heaven that I've never known. The blush on your cheek whenever I speak tells me that you are my own. such desire. Every kiss you give sets my soul on fire. I give myself in sweet surrender. My one and only love. Johnny Hartman 的合作，这里是古典也流行。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小酒馆里的小爵士，温柔如水的爵士，到这首冷冽的叫做芭蕾堂。别看它叫芭蕾堂子，但是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舞蹈了，而是舞台上的音乐厅里的堂子。这里我们听到的当然是埃斯特皮亚佐拉的作品。介绍过很多次的埃斯特皮亚佐拉，他是已故的朋克作曲家，阿根廷式的手风琴手，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位当代作曲家，不只是当个音乐家。要知道他可是和巴黎的布朗热学习过作曲，他原本也想写一些管弦乐队的一些严肃的古典作品，但是他的老师布朗热劝他，觉得他在本土的音乐当中很有建树，也可以发展，于是他回到了阿根廷。他当爵士乐中的精神即兴演奏以及另一种面貌的音响表现出来。 而这首芭蕾探戈从刚才的凛冽转到此刻的温柔，我想当这首曲子刚一出现的时候，你的精神也为之一振吧。一直在介绍国际大卷的五月音乐节，说到室内乐，其实现在我们听到的这种 Tango 的感觉也是属于室内乐的一种。这是五人组成的室内乐团，是当时威震公司2001年推出的实力不俗的室内乐组合，他们叫 Solid。胡启迪说了，喜欢这个周末的情调，让人心旷神怡，想到了诗和远方。是啊，音乐可以带来很多的畅想，生活不只是枸杞，还有诗和远方。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上半身的最后，就让我们落入天堂，听听这神圣的圣母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漫威大片《复仇者联盟三》于5月11号正式在内地上映。根据猫眼数据显示，截至5月11号早上7点，《复仇者联盟三》的票房已经达到了2.45亿，零点场票房粗暴为6097.4万，预售总票房目前已达到4.3亿。犯罪动作悬疑片《泄密者》昨天在北京举行了媒体见面会，主演吴镇宇、张智霖、佘诗曼一同亮相。片中吴镇宇和张智霖分别饰演香港及马来西亚警员，而佘诗曼饰演一位国际新闻记者，三人围绕马来西亚药业公司和新型病毒展开了与歹徒的亡命追逐。影片将于今年内与观众见面。再来关注都市青春喜剧《爱情公寓》宣布电影版归来。在剧中拥有高人气的吕子乔的扮演者孙艺洲发微博表示好久不见，而导演韦正秒速评论。据了解，电影版的《爱情公寓》将于8月10号上映，大家可以走入影院与青春记忆中的吕子乔重逢，道一声好久不见。根据村上春树短篇作品《哈纳雷湾》改编的同名电影日前公布了海报和预告片，影片由吉田洋主演，佐野绫约、村上红郎等出演，已经确定10月19号上映。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But your love is with me everywhere I go. This I know. I'm near, you're far, driving away in your little car. But my love will follow you everywhere. Best believe I'll make mistakes. But love won't stop me.Strong is what we are whenever we're apart. I'll be right where you are. I'm in your heart. So don't you worry about a thing or all the miles in between. You had my heart. You had it from the start. I love you from afar.What we have may fade away, but I refuse. We'll never lose. They say it's a case of the honeymoon phase, but I just smile. Cause I know this will last a while. Understand you make mistakes, but love won't.Don't you worry about a thing or all the miles in between. You had my heart, you had it from the start. I love you from afar, near and everywhere. what we are whenever we're apart. I'll be right where you are. I'm in your heart. So don't you worry about it. 上半时段刚说生活还有诗和远方，而这首歌就叫做 Near or Far。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没想到吗？这是海顿的作品，这是海顿的奏鸣曲，作品16-23的行伴乐章。Thank you. 钢琴家是简诺扬多，是古典音乐录音史上最多产的艺术家之一，而由此为这位钢琴家所带来的赞誉也是当代的与日俱增的。他所钦佩的钢琴家是霍洛维茨，他认为霍洛维茨的演奏具有着超现实的戏剧性，而这也正是他自己所欠缺的部分，或许是具有学者身份的缘故。扬多对乐曲的结构相当的重视，自然而不矫情的诠释风格在今天已经不多见了。我们听到这种自然流畅的，这就是他的海顿钢琴奏鸣曲第二号。周末带来的这些音乐，我在想就好像是上天创造的一年四季，创造这些自然风物，看冬天的雪消融在春，春天的小苗蓬勃在夏，而夏天的花蕾结实在秋，秋天的雨冰冷在冬，真的是四时风景各不同。上天创造了自然四季，而人类给予了大自然这份美感，来自于音乐、绘画这些艺术。所以人生在世有何等美妙呢？可以展示这些不同的风景、风情、音乐和感受。刚才在春花秋月的音乐当中，突然我想加入一段有点危机感的不同色彩的音乐，于是我们刚才听到了是梅丽茂的一首 The Golden Parvelation。而这首是 Louis Armstrong Hello Dolly。 It's so nice to have you back where you belong. You looking swell, darling. I can tell, darling. You're still growing, you're still growing, you're still going strong. I feel the room swaying while the band's playing one of our old favorite songs from way back when. So take a rap, fellas, find an empty lap, fellas, darling, never go away again. Hello, Darling，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 Louis Armstrong 所演唱的歌，其中刚才的小号也是他自己吹奏的。这位爵士音乐史上的歌者、乐手、神话般的人物，为爵士乐、流行乐做出的贡献，足以傲视同时代的所有音乐人。而他的音乐就是这样，有味道，可是呢，又很快乐，让你感觉到可以听它让地球忘记了转动。 You're still growing, you're still growing, you're still going strong. I feel the 一直记得在机器人电影机器人 WALL-E 当中，当人类剩下的最后一首曲子突然让机器人 WALL-E 听到，那也是他演唱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ake a rap, fellas, find an empty lap, fellas, darling. 刚才的音乐真的是有周末的气氛吧，这才是初夏应有的周末的感觉，既是经典的，也是怀旧的，还是很美好的。这里是古典流行，也看到有朋友有迟来的签到，鹏鹏你好，还有 Double X， 在今天古典流行到了一周的结尾，给你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经典的音乐，希望你可以喜欢。我是古月，感谢收听，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祝你周末愉快，欢迎收听北京乐广播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在下周一再会。